记者日前从北京101中学了解到，该校怀柔校区将于7号举办2018初升高的校园开放日活动。今年9月1号，该校区也将迎来首批高中生。据了解，该校区是北京市1+3培养试验项目的学校，高中部面向怀柔区全区招生。怀柔各初中校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且在同一学校具有连续两年学籍的现初二学生可以报名参加本实验班。学生在初二年级结束后就可以进入1+3培养试验班，在怀柔校区完成初三及高中共计四年的课程学习。怀柔校区采取与101本部双培养的模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可以根据自愿原则，由 5% 到 10% 优秀生源到北京101中本部就读。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赶快有请出三所学校的招办老师给我们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您好。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戴军，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于瑞，于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第一时间段我们首先走入中华女子学院。一上来我们首先介绍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今年的招生计划还有变化有哪些是需要提醒考生的呢？ 我们中华女子学院呢，今年在北京高职批次的招生计划一共有111名、和往年相比呢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主要增加的也就是我们今年要面对的一个变化。我们往年在普通的这个高职批次有一个学前教育专业，一般是文理科各放了25个计划，一共是50。那么今年呢，学前教育的高职的专业招生计划，我们增加为文理科各有50个，也就是说总数变成了100。但是它的批次也相应的变化了，在提前批。 另外，咱们还涉及到其中的哪些专业呢？ 我们其他招生的专业呢，还有旅游管理专业，我们的这个教学的方向是酒店服务与管理。另外还有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它分了两个招生的方向，一个是高级家政管理，另一个是健康管理与服务。 今年在提前批次投放了100个学前教育的专业计划。 是的， 这个也是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 学生可以享受这些福利政策。请张主任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呢？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北京市统一的5年计划的一部分。对于实际上今年也是计划实行的第一年。我们目前了解到呢，首先学生他是一个免费的师范生，就是他在学费上面是免除学费了， 全免。 对对对，同时呢，不影响他在学校的其他任何的奖学金啊相关的这些评定，都是和其他这个非免费的是一致的，他所享受的校内的待遇是一致的。但同时呢，学生也要承担一个义务，就是说首先他入学是要签订协议的，可能他要保证毕业之后在这个幼教相关领域要从事不少于5年的这种服务。学前教育专业之所以我们会在北京投放这么多的计划，就是因为一方面市场它对我们的毕业生有需求，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这是北京普遍考生和家长比较认可的一个专业。 咱们可以提供一下往年咱们这个录取的分数线。 对，因为我们往年在北京招生的专业就是相当于是4个专业。在这往年的专业里面，学前教育的分数是最高的。像我们2017年在北京学前教育录取的平均分是302，最低分是290，这个是文科。理科呢，平均分是289，最低分是278。我们的高职专业只招女生。 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戴军，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还有一个投放的变化。 好，那今年呢，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呢，在经 高会统招计划呢是222人、 嗯、 这222人中呢，艺术类的专业是13人，文史类的是116人、 嗯、 理工类的呢是93人。这222人中呢，分别有两个批次啊，一个是专科提前批，一个是专科普通批。 嗯， 那么在京呢招生呢，一共含方向呢是19个。 嗯， 这19个专业中啊，18个专业含方向是文理兼收的，分别是青年工作与管理、学前教育示范类、社会工作、心理咨询、老年服务与管理、证券与期货、会计、工商企业管理、文秘、法律事务、新闻采编与制作网络编辑方向、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制作方向，还有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方向、软件与信息服务、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广播影视类中外合作办学的新闻采编与制作、数字动画艺术。教育类的中外合作办学呢是学前教育方向。 嗯， 这18个专业呢是文理兼收的。那么还有一个专业呢在京招收普通理科考生，就是计算机应用专业。 嗯， 那么跟2017年相比呢，我们其实跟刚刚在张主任在说的，那么我们也招收学前教育的师范生。那么今年呢，这个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北京市教育幼儿园教师数量的不足，北京市教委呢也批准了我们学校增设学前教育的师范类啊这样的一个学生。那我们还增设了教育类的学前教育专业，那么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增投了这个老年服务与管理计划的专业招考生，以及这个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类的这样的一些招生计划。 新增了这个学前教育，咱们这个今年有面试环节吗？ 我们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面试报名。报名呢是从6月27日开始，截止呢是7月9日。如果各位考生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哈，进行这个面试报名。 戴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哈，很多同学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很迷茫哈，不知道要报考哪个。而且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咱们也得拉开这个梯度哈。咱们请这个戴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哈，近几年北京考生报考的一些热门专业或者是一些优势专业，给咱们推荐一下，参考一下。 啊，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从我们学校来讲呢，我们学校刚刚给大家介绍的19个专业里面，我们有3个是我们的市级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也有这个3个市级的高职示范性专业哈，那分别是青少年工作与管理、社会工作、文秘，那么是我们学校建院以来哈非常建设长时间久、建设成果非常好的3个专业，是我们的这个市级高职示范性专业。那么青年工作与管理、社会工作、文秘、法律事务呢是我们市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嗯， 那么我们也大概统计了一下这样3年那个招生情况啊，从我们学校来看啊，学前教育哈，这个是首当其冲哈。那么其余的比如说青少年工作与管理、新闻采编与制作、工商企业管理、文秘、旅游英语、心理咨询、社会工作、法律事务等等啊，这些专业报考的这个考生是非常踊跃的哈。 嗯，而且刚才您提到就是有3个专业是市级高职示范性专业哈， 对， 还有是比如说这个社会工作、文秘等等专业是市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对， 有了这些头衔，这些专业哈和其他专业相比，咱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一呢是我们这个从专业建设上来讲，它在这个全行业来讲是属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校内和校外的实训基地建设上，那么我们也有重点的一些投入。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师资队伍啊，来源于不同的这个高校。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青年工作与管理专业，那就牵头制定了全国的青年工作与青少年工作与管理的专业建设标准。 嗯， 那么做了一个龙头老大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于瑞。于处长您好。 您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请于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还有招生专业计划书。 今年呢我们这个专科批次招生呢主要是2个批次啊。第一个呢是提前批，我们有一个国际商务航空服务，实际上就是航空这个空乘这个专业，一共呢设置了12个计划。但是这个的专业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它需要面试的，所以它也有个报名时间还有一个面试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能给大家提示一下吗？ 网上报名的这个面试 报名面试的这个时间呀、是7月9号到13号。 嗯， 面试的时间呢是7月15号的上午9点到12点。 嗯， 如果记不住的话呢，可以查询我们这个官网、啊。 这个面试它具体会考察什么？我们需要前期做什么准备吗？ 这个很简单，因为这个它是空乘，招这个空乘嘛，所以主要还是考虑自然条件。 嗯， 比如说一个是视力的要求啊，一个是身高的要求，就男生女生的身高它是有一定要求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空中乘务员体检标准的一些要求啊、具体的呢它还是比较详细、也请呢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去查询。 嗯，如果说有某一项不合规的话，咱们在这个报考的时候会被退档处理吗？ 这个不一定。 嗯， 因为是这样，这个空乘专业呢它当然要注重这个外部形象自然条件、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绝对，所以我们才要通过面试也要考虑它的自身的这个一些、文化素质。 不是，并不是一个死的门槛哈。 对。 好，另外请余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些专业的变化，因为今年有新增的专业哈。 对。这个是刚才说了一个提前批，另外在普通批呢，咱们本身这个平行志愿专科的这个普通批是平行志愿，我们正好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共22个专业。 嗯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可以考虑报考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呢基本涵盖了经济管理、金融啊，这个计算机，还有工科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啊，这个涵盖面还比较广。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呢，除了艺术类没有，那么其他的专业呢基本都包括了。 嗯， 那今年呢主要是有这么新增了8个专业，一个是这个市场营销奢侈品方向，还有市场营销的腾讯网络营销、互联网金融，这个光大银行校企合作班，还有这个互联网金融中国平安的订单班，还有这个商务英语、幼儿双语教育，这个也是一个订单班。 嗯， 还有计算机网络技术、腾讯大数据，这也是订单班。 嗯， 还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 SAP、ERP 订单班，还有这个保育师鉴定的这个育雕大师班。大家呢刚才听了可能也比较关注，我们这个校企合作的还是比较多。刚才22个专业呢，这个全部都有这个校企合作的专业。 嗯，这个校企合作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具体重点介绍一下哈。咱们还是按照这个专业先捋一下哈。您刚才说的是今年新增了8个专业是吗？ 对。 啊，都是可以供考生这个报考的。为什么会新增这些专业呢？ 这个因为是也是在这个平时在学校的这个专业建设方面呢，和那个很多相关的一些知名企业来合作。 嗯。 合作的过程中呢，那么今年就是最终落实到了这个招生计划上，我们就是新增了8个专业。实际上它都是依托于学校过去的一些这个传统专业。 嗯。 但是之所以说叫新增，是因为有了新的企业来合作。 嗯。而且咱们新设的这几个专业都非常精致哈。很符合现在目前社会的一些需求，而且咱们需要提示给大家的是，咱们所有的这个专业均排在北京地区招生最好的前30个专业之列。 对，这个同学呢也可以到这个相关的专业网站或者教育部的网站也可以去查。 嗯，好，我们再来谈一下刚才您提到的校企合作关系，因为这个也是咱们的一大亮点了哈，涉及的企业有哪些呢？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招生这个专业呢，一共22个。那么我们校企合作的专业呢，大概有24家。这个是就是目前今年招生的专业的校企合作。 嗯。 其实我们学校呢，因为原来啊，主要是这个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一所高校，后来呢，转到这个北京市教委所属，所以我们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啊。北京市3000多家这个企业呢，我们基本都有联系。 资源相当丰富。 对，资源很丰富。另外现在很多的大型的这个国企，包括咱们国内的民企，就知名的民企，还有这个国外的一些企业呢，也纷纷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当中啊，一起来培养学生。 嗯，那具体这个培养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培养模式都基本上都是以订单班的形式啊，就是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他要参与到我们的教学的全过程啊，还要这个派这个企业的人员做班主任来 既是培养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拔的过程。 嗯啊，也就是说，学生一入校的时候，企业就已经跟进来了。 对 啊， 而且我们的实训很多实训室呢，也是企业在我们学校来搭建的。 嗯啊，那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未来对于学生的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会提供哪些帮助、啊？ 这么说吧，因为学校的就业率呢，这么多年一直是保持在98%以上，基本上接近9%的这个100%。那么，特别是这些校企合作专业，它基本上意味着学生入学，那么就有了工作。即便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有的学生啊，后来呢，又不准备去了。但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三年的一线企业的这种专业的培养，那么他上去其他企业也是没有问题。到这个学生的就业的时候呢，基本上平均一个学生有6到7个岗位机会在等着呢。 嗯 啊，只有他选择企业。 咱们学校也涉及到中英合作这样的一个中外合作模式哈，比如说这个工商企业管理和会计，咱们这个合作的办学模式是怎么样的？分别对接的国外院校有哪些？ 我们这两个专业呢，是学校的也是传统的优势专业，所以呢，它这个中英合作，我们是跟英国的波尔顿大学进行这个专本联读这么一个合作。这个合作呢，开展的也比较早了。所以呢，基本是在国内读两年，在英国读两年。毕业的时候呢，既拿到了我们国内承认的一个普通高等职业学院的这种大专文凭，同时又拿了英国的一个本科学士学位。 一勺烩俩菜。 对，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再学一年的话，可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 这个硕士需要自己考吗？还是说我可以直升？ 可以，需要自己考。在那个英国去考。 这个难度大吗？其实应该好好学都没问题吧。 对。 行，一勺烩仨菜了，三个菜了哈。好，这个是本科，这个专本硕，可以三级连跳哈。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果对于国内来说，它这个专升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专升本的情况呢，跟刚才两位主任也都谈了，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参与北京这个对于优秀的毕业生的一个推荐，15%，然后呢录取比例也是10%。但是我这个纠正一下啊，这个其实呢10%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录取比例啊，北京的一个平均水平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基本上过去是在5%，现在呢7%。所以刚才呢两位老师说了，他们能达到10%，这个其实还是录取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学校也能达到10%以上，连续三年了已经达到10%以上。那么这个合作的就是升本的学校呢，我们一个是北京联合大学，一个是北京建筑大学啊。我们工程造价专业呢是升这个北京建筑大学啊，其他专业都升联合大学。 好，最后在填报方面哈，还有哪些特殊的提示没有？各批次的。 刚才我开了个玩笑啊，说我们一共22个专业，那么呢 都可以填满了。 对，都可以填满了啊。当然呢，我也再补充一下，在填报志愿时，尤其是平行志愿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学校加一个专业，你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呢，你可以报22个学校，也可以报同一个学校的不同的专业 啊， 报这个20多个学校呢，可以报同一个专业，就是大家相近的专业，你喜欢那你就去报。如果你喜欢这个学校，什么专业都无所谓，那你就报一个学校的不同的专业。那么在提前批呢，我就是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那个面试啊，面试的一个报名时间，还有一个面试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我们赶快再来回答一位考生的提问。博爱他说，请问是提给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戴主任您这边的。他说工商管理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 工商企业管理的就业岗位呢，主要是这个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运营管理、商务管理、物流管理、公共关系管理、客户管理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基层管理岗位的。那么也是在近三年的就业率呢，都达到了98%以上的。 好，更多的这个具体方式，咱们还可以公布一下学校的联系电话哈。 好，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6472-4789，第二部呢是8477-8264，第三部呢是8477-8254。另外呢，我们学校呢也开设了这个咨询大厅啊，大家可以有疑问的话，可以早8点到晚8点，就在我们学校门口，欢迎大家来咨询， 很方便哈。 对。 好，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这边。 好，我们的设有2部咨询电话，8465-9611和8465-9299，微信公众账号呢是 CWU11149。 好，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于处长您这边。